好，欢迎嚟到 Talk Channel。今个礼拜就开咗上个礼拜开支票嘅，讲美国队长内战，就全世界都讲，连啲莫名其妙三嘅电台都讲话，搞到我哋唔讲唔得。咁咪冇一个讲嘅，咁就揾咗有睇开，你有睇开Marvel 黑漫画嘅？ 系，我系比较我系睇开 Marvel 嘅。 系啦，自我介绍先啦。 我系动废嘅师弟啦。 系啦。即系我平时玩我监，玩我监制，咁俾我拉咗嚟做拉，咁啊录完音之后拉咗嚟做嘉宾客串客串一集嘅。你系第即系睇，即系第一日上就睇。 系好似第二日朝早嚟嘅，嗰日系第一日就真系赶唔切啦。嗰、那个即系第一日上，我唔记得27号，好似5月27号嗰阵时系啦，因为嗰日星期三嚟嘅。 哇，咁即系第一喎、 啊。系啊，比较第二。比較麻煩， 因為嗰日就我妹就話佢扭有辦法攞到首映嘅，咁佢問我阿哥睇唔睇啊？話我已經日本，我點睇啊？我嗰日都未翻嚟，結果睇住佢攞張首映嗰張好靚好靚嗰張飛咧，就幾羨慕啊！因為星期四我因為本來星期四之後翻咗嚟啦，我竟然我戲院瞓咗覺，佢星期五先睇。係 啊，我都星期四睇 嘅。我星期五睇咯。 嗯， 嗱總結嚟講咧，即呢套咧其實咧兩個重點嘅，一先我首先要比一定要比嚟比較嘅。比较好难比嘅，因为 Fox 嗱三月就系华纳，四月就 Marvel 即系迪士尼啦，五月就 Fox， 三四五月三套大片。 系啊，从来都系呢个复活节都系英超级英雄片嘅嘅旺季嚟嘅。 系啊，年都一套。 往事 DC 未开始嗰阵时，其实 Marvel 都系呢几个月，主要都系呢几个月。 旧年系美旧年就复仇者，再旧年再早一年就系美国队长。 系啊。 就一年依系一定系重头戏噶啦，咁今年其实本来最初都系谂住摆超人队蝙蝠就摆喺四月嘅，听到内战即时缩，即褪咗一个月。 系啊，即刻避佢啦， 避啦， 势太凶啊，太即系太狼啦 ，Marvel， 因为 Marvel 佢系用挤牙膏嘅方式去公布资料嘛，初 Civil War 咁，你大家都知道一定系Iron Man 同埋Captain 噶嘛。佢慢慢又同你讲，会有 Ant-Man， 跟住又慢慢讲会有黑豹，然之后慢慢后尾仲大镬，因为签同呢个 Sony 合作埋出埋 Spider-Man， 嗰个期待度咧，即系一路系喺即系嗰几个，即一路系不停咁喺度建立起上嚟咯，令到大家都好想睇呢一套电影。 系啊，即系佢好成功地吸引到同埋。佢唔係一開頭就係、是、Marvel， 係一路儲緊呢啲客㗎嘛。嗱、啊，由最初由第一階段，但係普遍地一叫做平穩穩地好啦。即係除咗叫 Iron Man 第一集比較特別係出特別啲好之外，其實一普都係叫普通穩穩陣陣嘅。好啦，復仇者一都爆咗之後，第二期跟住美國隊長二，跟住 Iron Man 二、Iron Man 三、雷神二、矮人。 GOTG 即系Guardian of Galaxy， 系啦，几套都叫做相对比较正嘅Galaxy， 比较正嘅，其实算系，相对升势比较冇咁响嘅。有啲都继续都系要评价几好嘅，相几高嘅。 咪查到 Marvel Studio 拍亲嗰啲咧，原本佢嗰、那个声明都比较低啲嘅， 卖晒啊嘛，值钱嗰啲都 系啊，即系最畅销嗰啲系列咧，基本上佢都。因为佢之前濒临破产嗰时系卖晒俾其他公司嘅。 嗱 ，X 文就卖咗俾Fox， 跟住 Sony 就 Sony 啦，而 Deadpool 都俾卖 Fox 买埋噶。 因为Deadpool 系跟 X 文嗰个 系啊，跟个 package 啊嘛，个 package 啊嘛。 系啊，咁你就之前甚至系Hulk 啊、Daredevil 啲啊、Ghost Rider 都系卖晒俾其他，即系我唔好记得个好似系都系卖俾卖。好似卖俾 Fox， 都 Fox 噶啦，因为华纳系 DC 啊嘛，华纳系 DC 系统啊嘛， 系， 所以都系 Fox 噶啦。 华纳唔使买，即系佢拥有埋间公司嘅。 系咯，华纳就华纳 DC 系统啊嘛，咁 Fox 就系主要买 Marvel 系统咯。咁佢剩翻落嚟嘅其实真系唔多。佢而家手佢当初开拍嗰时，不论美国队长啊 Iron Man 其实都系要二线嘅，佢未知道三线嘅二线头啦。二線頭一線尾嘅，咁佢攞出嚟冇壓力嘅，大家對佢冇期待，睇下好唔錯，唔想谷下好啦。跟住復仇者一大賣，跟住復仇者二嘣，然後一路去逐到去知咁樣鋪排，甚至佢明知套嘢大家好期待，佢故意唔放住，即係黑炮咁樣多出高度咁行，佢故意拖住佢擺後啲，佢令佢氹住你慢慢去氹。佢 做精神嘅，同埋佢系老大笑嗰个方法，即系好似今集《Civil War》就出咗黑豹，咁迟啲就会有独立嘅电影啊嘛。 黑豹仲要拖好耐，我以为黑豹今年原来下年就整鬼，下年尾啊。 系啊， 佢好迟啊，有啲钱大家谂住期待，故意摆后啲，唔咁早添啊，佢嗰个 schedule。 嗱，讲翻今次 Civil War 啦，揾总结嚟讲就系大胜嘅，即系咁讲就系佢真系完全压到胜，不论喺剧本嘅选材啦，角色点样控制嗰个节奏啦，三个钟头基本上冇冷场之余，你又唔会觉得佢太拖，冇拖喎，佢文戏有文戏，但系佢文戏巧烈同啲战斗场混合咗。 佢唔拖嘅，佢甚至有啲人觉得佢后面系收得太急添，即系可以再拍长啲，但系 三个钟头已经 拉了，两个几， 差唔多三个钟， 再加就三，几乎三个 钟。三个钟系攰啊，即系动作片你三个钟好辛苦啊，会睇得。 吓，同埋佢都打得长嘅，佢机场嗰场都打得细，打得 佢主要系四场，第一场就系喺乌干达啦。 唔系嗰个 唔系非洲小国啦，最非洲小国啦。跟住第二场系，跟住第二场就系捉冬兵喺东欧捉冬兵。 系嗰、那个系威尼系咪？ 唔知啊，东欧或者东欧小国嘅，佢当初佢亦在东，佢匿喺东欧度啊嘛，嗰时系 维也纳啊， 系 啦， 唔系系。总之匿喺欧洲啦，跟住第三场就已经系机场啦。 嗰度系德国 啊，跟住机场打啦，然后第四场就系喺西伯利亚四场嘅 嗰个基地嗰度， 四场足本，四场打佢每一场佢都尽可能做有唔同嘅 style， 第一场就完全系第一场其实佢真系跟翻美国队长二嘅 style， 美国队长二一开头又系咁样噶嘛，讲下美国队长带住一步咗去执行任务噶嘛， 系喺个船上面，系啊，上一集就系、是。 跟住佢其實好翻，其實佢真係好厲害嘅啫。佢真係同一個模式噶。跟住中間美國隊一打幾場就係最後一場大戰，佢照翻幾場嗰個公式，然後最後一場一定係一對一決勝負，打拳腳交。係呢樣嘢，我覺得佢真係教好準喎。啊，佢好嘢喎劇本。 係啊，反而你唔係佢集中翻喺佢同即係 Captain 同 Iron Man 之間嗰、那個情感嗰、那個即係嗰個糾結嗰度咯。即系原本如果睇吹啦，可能你以为机场嗰场系已经最后啦，但系机场嗰场原来都之后都再有，即系再有一个 twist 位，再有一个即系扭桥嘅地方。 扭，同埋佢我最好就系佢始终都系讲紧就系师傅喎，系佢一直佢因为最黑人憎BBS 最黑人憎就系整个东西出嚟做乜鬼啊，顶你个肺！即系大佬，你睇紧啲人对蝙蝠，无啦等佢大揽翻出嚟，跟住三条即系打佢。但呢度就由始终，好似嗱斯莫男爵咧，呢个就摆明就系福利嘅。 系 佢系呢个角色咧，其实就有啲似Iron Man 3里面阿满大人。 嗯 ，Iron Man 3满大人就系福利噶嘛，嗰个假嘅满大人，大家期待紧就系有满大人呢个角色出场，结果原来假嘅，嗰条友根本就唔关事嘅。呢度就系斯莫都系有呢个人。佢都系个大黑手，但系佢唔系，但问题就最后你咪打佢啊嘛。 最后 都系佢内战，因为都系佢两个自己打，自己打啫嘛。 系嗰个位有啲 tricky 嘅，最后又引发咗最后一场。 系呢样真系我系呢样真系谂唔到佢最后原来咁样系咁样高潮，因为佢一开头讲阿Tony咧喺个大学度演讲，用做埋伏先就系讲就讲翻佢最后Tony同佢父母最后一面见最后一面嗰次，跟住又讲翻冬兵去执行任务，即系佢喺度埋伏先埋到最后。哇！原來咁呢個就係嗰個咁樣，我好嘢喎。 佢嗰個位係埋得幾靚嘅，因為佢冇講個任務執行係即係嗰個目標係邊個嚟嘛。佢一打開個 keep， 你以為個目標就係嗰五包即係血清嚟嘅啫嘛。 你以為係你最初以為係阿斯莫男爵係諗住將嗰五個超級士兵救醒嘅啫嘛？大家都以為係典型嘅就係咁好啊！救醒咗之後，咁咪兩個一齊去打個超級士兵咯 ，OK 咯。 系啊，嗰、那个大，即系你觉得个危机系一个好大，后面你冇谂到系演变成为一个两个人之间嘅打斗嚟嘅。 同埋佢始终即系归纳回到翻嚟就系呢个系内战，你唔好搞第三者。我呢样我觉得佢即系佢最聪明呢样嘢，好小心佢。 其实有啲 tricky 嘅，因为毕竟你叫得做 Civil War， 其实就系、是、即系国家嘅内战嚟嘅，原本系应该。但系佢今次有啲扭咗嘅地方就系佢系复仇者之间内战，因为今次就系分裂咗，即系上次 Age of Ultron 成长，即系成立咗嘅 Avenger 咯， 系嘅 Avenger 就系最后喺今集最尾系全部换晒血咯， 系咯，唔系散晒，之后间就系佢最后 ending 咧。嗰、那個啊，唔係嗰個係應該係麥讀跌入Netflix 跌神速嘅嗰個演員嚟，嗰、那個 唔係 Netflix ABC 啊 ，ABC 嗰、那個，即係佢問阿斯莫男爵嗰個人啊嘛，最後嗰個咧，佢揾捉咗斯莫男爵條友問，有條友話：你試下你我試下反抗啊，你反抗，即係咁講啊嘛。 我個 Ross 啊， 我 Ross 啊， 咁咧，當時佢問，當時咧佢話咧，嗰個探員啦，我唔記得，我唔知有冇睇開個電視，我唔熟啦。 Everest Walls 應該遲啲就會黑豹度出現嘅一個角色嚟嘅。 咁咧，當時佢問阿斯莫啊嘛，你同斯莫講啦，你失敗咗啦，我又失敗到咩？即係嗰一下突然間，個觀眾成場觀眾突然間窒一窒就係佢冇失敗到，符子係散曬，真係崩潰嗱，留翻喺度邊個啊 ？Iron Man， 即係個半身不遂，而家靠機械嘅War Machine。 War Machine 系 Vision 三 个咋，即系严格嚟讲啊 ，Spider-Man 唔系复仇者嚟噶， 嗰个系咯， 佢只有临时救兵借兵嚟啫嘛，跟住剩翻，跟住 Black Widow 最后都俾逼走埋， 失咗踪，跟住其他嘢全部匿晒喺乌干达，俾阿喺监狱佢俾阿队长救走咗，匿晒乌干达， 咁全部变晒流亡嘅士兵咯。 咁严格嚟讲，其实复仇者真系真系崩溃咗，成个散晒噶。嗱，复仇者里面。雷神同埋阿哭就去咗去宇宙， 翻咗屋企 啦。等众神黄昏啦，呢个就下年嘅事啦。呢个就 跟 住以美国队长为首，复仇者全部做个逃犯失晒踪，咁就复仇者得翻两个人，咁边算一个组织啫？即系真系佢讲啱，斯莫啱啱，其实佢成功咗噶。 系 呢次外战，即系佢最后就系冇人死到，但系其实系一次好即系好惨，呢个好悲惨嘅胜利咯。 因为佢其实完，即系佢最后就话咧，其实佢完全就只系想搞散复仇者啫嘛。 佢报仇啊嘛，因为佢因为阿斯莫就系、是、佢好似佢喺啲戏里面就系佢系 Scorpion 嘅特工嚟嘅，佢系特工啊，佢讲嘢特工嚟嘅，佢 整部队咯， 派队啦，佢就因为佢屋企俾灭咗，跟住翻抄翻华盛顿系美国队长二里面啲九度写资料。又發現到其中一個報告，咁揾翻報告，希望另一個報告撕裂復仇者啊嘛。 但係估唔到，你以為嗰個報告係諗住都係即係復甦嗰啲 處士兵，但係估唔到就其實就利用佢兩個啲矛盾，因為其實同喺最後咧，阿通連問 Roger 咧，你知道嘅。你知道東兵都殺我父母嘅，即係其實呢個嘢其實唔係秘密嚟嘅，係應該係喺某啲媒體裏面寫嘅公開秘密嚟嘅，只要佢瞞住通你，我懷疑緊係咁樣，所以如果你特工界啊啲嘢咧，斯莫可能會知道就係佢要揾到證據，可能佢知道東兵當時做嘅嘢就即係當時九龍城搶資料，有可能東兵做嘅，佢就可能就咁揾資料，即係咁樣嘅話你咁咪可以鎖證一部分資料，容易揾咯， 係。咁所以佢最後就變咗係隊長，即始終都係緊扣翻，就係由隊長同埋 Iron Man 嗰、那個矛盾到終結咗今次嗰個劇情咯。 即係佢開頭就係、是、以一個叫所以叫大公，即係叫做大大是大非問題，就係、是、Scorpion 協定，即係總之就係將復仇者置於聯合國個管制下， 係 去到最後就變成咗就純粹私怨。 系呢个建立系几出人意表嘅。你初头冇谂住，如果你讲翻原著嘅，原著其实嗰个法案其实系难好多嘅，因为全部系要登记晒真实身份噶嘛。 因为佢原作系因为Marvel世界里面好多人睇唔出得样啫嘛。 那个都有啲即系变相那个。点讲？那个限制系高好多。今次纯粹系要你，因为其实我睇完我都覺得回想翻轉頭，你呢班人全部都啲點講，即係就算最後 Tony 去西伯利亞揾隊長都係你其實你就算簽咗，你哋班人都唔係唔守規矩噶啦。所以我都覺得個矛盾嘅後，如果係後面唔係建立翻喺私人恩怨上面咧，係嗰個矛盾位，你即係觀眾經過即幾個鐘頭即係。个零两个钟头嘅思考，你会觉得嗰个系唔系咁重要？ 因为上 Tony 自己都讲话，你签咗先就可以有救赎，即系佢命阳风阴霾，即系好似 Tony 作风就系、是、你签咗先，签咗解决咗个关公灾难先。 系啊， 跟住我只有慢慢讲，但队长唔系呢种人嚟噶嘛，队长系个佢个直不个性就系、是、佢自己讲阿 Peggy Carter 壮丽嗰段，佢个侄女咧侄女咧13号讲嘛，当你以为对全世界认为错嘅时候，你要企硬。直至对方让开条路为止， 系， 因为佢令到队长下决心就系、是，即全世界认为我错，但我要继续行落去。呢、这个系学咗样就系决定佢，因为佢自己留言就系签唔签啊嘛。但系佢唔相信，因为喺九龙石俾我队长二就系佢唔相信联合国同埋唔相信咗权力就系、是，如果联合国做错咗咧， 如果聯合國的決定是有佢冇決定慢咗咧，咁我哋咪眼目睇住，我哋唔能夠將我哋站推俾一個叫聯合國或者一個組織人，我放我自己責任噶嘛。 呢、這個同埋呢個係承繼翻上一集，因為上一集始終就係、是Hydra 就係滲透咗落 Shield 入邊 ，Shield 裡面最高嗰個決策就係、是、就係、是、Hydra 嘅高嘅即嘅卧底嚟噶嘛，所以其實某程度上都係承繼翻美國隊長二嗰集，隊長就係覺得唔可以信任任何即係呢啲政治上面嘅組織。即如果他覺得政治組織實在太容易被人騎劫，其實這個都Peggy Carter 即 Sharon Carter 啊，唔係 sorry 嗰、那個 卡特監獄十三號咯， 係啊，佢講嗰個故仔就係再一即堅固咗佢嗰個信念，同埋再一次帶翻出嚟，令到你可以即唔使睇上一集，你都明白嗰、那個點解隊長咁堅持呢一樣嘢，唔簽嗰、那個嗰、那個協定嗰樣嘢咯。 而 Tony 係，而 Tony 就係開頭就講佢個即係個仔死咗啦，嗰、那個母親啦，同埋 Tony 其實係好，佢係同佢外於原相差好大，佢好神經、好簽約嘅人，簽約嘅人嚟噶。一開頭佢知道佢武器俾人做攞嚟做殺，攞嚟做打殺平民嘅話，佢即刻停止佢軍火生意。當佢知佢心臟有啲碎片嗰時咧，佢又自暴自棄。好啦，今集知当佢个幻觉见到所同死晒嘅时候咧，佢就做咗幻事出嚟。佢系一个，佢系一种就系、是，当佢知道佢系嗰种，如果我有能够做到嘅嘢，我唔做嘅话，我会后悔。所以佢有时佢做多咗嘢嘅，而今次就系、是、当佢知道自己，佢会觉得就系、是、我要做翻啲嘢去补偿。佢神经，即系佢嗰个神好容易受伤男人嚟噶 ，Tony 系嗰种人嚟嘅，所以佢决定接受呢个决定，其实佢好正常嘅，好似佢作风嘅其实。 同埋好容易做错决定咯，即系佢咩都系做咗先。 佢惊系咯，做咗先做，佢宁愿做咗后悔，好过唔做后悔咁嚟噶。Tony 系 咁，同埋佢系冇乜阻力噶嘛，佢系唔即系佢所有嘢都系钱，基本上系钱可以解决到、就系咁去马先咯，咁啊，所以变相佢以佢即系嗰种。富二代嗰種衝動性格係好容易做錯事啊！而且不過佢今集就好在佢嗰個出發點就係、是，雖然佢最後係失敗咗嘅，但係佢嗰出發點就係佢希望復仇者嗰個聲明唔好太過狼藉啊嘛！即係今次就係嗰個國務卿要佢哋簽呢次呢個協定就係講你哋其實喺即係世界各地周圍都破壞咗好多地方，佢就覺得。令到即係復仇者嗰個原即係嗰個明星同佢哋嗰個原意係出現咗一個好大嘅分歧同埋出現。 呢個好重，呢個好關鍵，因為佢一開始其實所因為成個故仔就開頭 Scorpio 決定啊嘛，就係、是、你即係好似有關就係吹下最經典嘅啦 ，New York Washington D.C. Scorpio OK that's enough。嗰年你睇嘢就係你心，你真係你明白點解就係、是、雖然嗰個將軍你係做喺黑裏面做反派，但係佢講冇錯就係、是、大佬。你幾條？你班友搞成個搞死幾多人？諗啱就係、是、喂，大佬華盛頓 D.C. 嗰隻嘢撞落地死幾多人啊？跟住紐約，跟住 Scorpio 成個城跌咗落嚟，即係矮人阿皮姆博士話齋，佢將成個城抌咗落地。喂，大佬搞咁樣，是真係驚咗我。你班友係冇人控制到你嘅，但係對於美國隊長嚟講係，即係又係好似崔亞爾嗰話啦。我哋盡力救人，或者我有啲嘢救唔到，但係我仍然去做。即系对呢、这个系佢成呢个作品，佢其实 而且佢都讲得好明白嘅。如果系用我哋嘅意愿去出发嘅话，未必系最好，但系始终都好过俾呢个联合国去指挥佢哋嘅行动啊嘛。 甚至我觉得队长会觉得就系、是，如果将自己嗰个责任俾咗联合国嘅话，佢会觉得就系冇咗个责任感啊。 因为佢觉得系射博嚟， 射一博嘅。以队长性格系会咁样，但系 Tony 就系、是。我哋嘅呢个梗系太大镬，我需要去责任。就算只门面都好大，最主要系嗰啲，我唔会顾，即系我唔就算门面我都唔想做。 系，而且佢系生意人嘅角度咯，其实又觉得 公关公灾难咯，即系关公灾，你解决咗关公灾难先。但系对队长嚟讲，佢觉得就算你指望门面，甚至公关手段，我都唔想做，我唔会违背我自己嘅原则。而呢所以后，但问题就去到后半啦，就系、是、一定加私人恩怨，就系即系一般人俗称嘅嘻嘻三个恋啦。我一开始有睇即系即系即系介绍过就话咯，好简单， 隊長青梅竹隊長青梅竹馬青梅竹馬翻嚟揾佢，咁我揾佢，咁啊隊長幫青梅竹馬，咁我新個新恢復同開開片咯，就咁簡單啫嘛。依個好賣嘅，依個其實就算甚至官方算咗成日玩啦，成日即係落物到嚟喺個村喺佢個村叔成日玩啊水缸，即係依個已經差唔多成官方啃啦。佢好中意玩喎，佢幾個又。 咁呢個佢從來 五秘技啊！呢間有 係啊，同埋佢漫畫都已經好耐㗎，因為你畢竟師傅都係好似我記得2007年嘅，咁已經係講緊係9年10年之前，你一路以嚟即係玩即係漫畫，我講漫畫師傅玩到而家都仲玩緊嘅呢個梗嚟嘅咧嚇，佢哋之間嘅關係，甚至係官方係有一個平行宇宙係。Iron Man 其實是女人嚟噶嘛，嫁咗俾 Captain America。 佢兩個好妙噶嘛，依組合埋好過癮噶。依組同埋今所以佢依佢嘅話就啱啱好簡單，青梅竹咁青梅竹馬大戰出翻嚟，突然間同你女朋友跟三個關係一時衝突噶。最後最精嗰句就係、是、都打咗 Iron Man 之後，阿 Tony 就話。你咗攞咗我盾啊！个盾我老豆做喎，我哋哇不禁天就系，你做咩？我你咗攞咗我袋入个袋，我买俾你噶。哇！你真系咁婆嘛？ 其实好难得就系、是、笑到好难得系佢演两个演员都即系其实呢个情况近排就好似 Deadpool Ryan Reynolds 咁，即系个演员好投入落去个角色里面， 好投入噶。佢几个系又是阿通阿罗伯杜尼，系佢基本上佢就系、是、佢Tony Stark 嚟噶，佢好投入噶。呢个真系神来之笔，我真系。唔系佢好激情，但系当时你睇嗰时候你会好激动，但系事后听佢好搞笑，完全系之情侣分手呢个剧情嚟嘅。 系咯，佢真系乐此不疲咯。佢嗱，你谂下，演咗咁多次 Iron Man 啦，嚟紧我已经冇记错佢第一集系2008年啊嘛，好似 八年前，佢话八年前一次 Iron Man 第一次出场啊嘛，佢自己讲翻喺套戏里面都讲噶，八年前第一次做 Iron Man。 系咯，即系佢咁多年佢都仲 keep 住嗰个热情，佢直头系即系你。变咗系Iron Man 上咗佢身咁样感觉， 好似嘅，其实两个好似嘅罗伯特尼同埋 Tony Stark 嗰个个性同埋佢经历都似，又系曾经兜翻嗰段时间，又出翻嚟，又系嬉皮笑脸。 系啊，又系即系爸爸系一啲好即系佢爸爸系导演嚟， 系啊， 系有地位嘅人咯。 佢今次咧，佢其实个佢已经严肃，所以佢今次加佢新角色咧，阿蜘蛛仔用得真系好，蜘蛛仔。 蜘蛛系啊， 用得真好。 因为初头谂住佢只系打一场嘅啫， 因为佢冇咗长面具嗰个剧情啊。但系因为空间就头先我头先讲啦，因为其实漫画原作嘅Civil War 重点就系佢所谓叫英雄实名制啊嘛。但喺电影里面第一集 Iron Man 最后话咩 ？I'm Iron Man， 都话到明啊。跟住边个唔识佢？所有人见到队长就系、是、一开艺人一见到就系、是、你唔好继续握手握你咁耐。即系喂，佢边个唔知道佢Steve Rogers 啊，边个唔知道佢系 Tony Stark 啊？对佢嚟讲，出得样嘅基本上全球知名嘅。阿 Tony 正如话唔系，我屋企边度边度你炸我咯，叫我真系炸咗啊嘛。 系啊，好似冇乜边个系有秘密身份 嘅。系啊，甚至阿Black Widow 都知噶。上次个队长二，佢最后都上国会噶。佢个知噶，佢冇秘密嘅几个系。即除咗阿英眼，因为英眼本身佢冇名噶嘛，佢唔出名噶嘛。 Hawkeye 佢啲特工， 特工嚟啊。 系啊，即系黑寡妇佢后尾就代表 Avenger 做好多嘢，咁所以佢都出咗名。 系啊，但其他佢已经就系一系就你冇人识佢嘅，即系 猎鹰咯，唯独系咁佢 sidekick 嚟咯。 系啊，甚至汪密斯嗰啲成啲政府人物，即系佢冇佢唔出实名制，佢本身就系人都知嘅，所以佢蜘蛛仔冇咗佢壮就变咗纯粹就系、是、帮佢做一个卖点。因为内战本来蜘蛛侠系一个， 甚至今集 Scarlet 连 Scarlet Witch 都喺电视上面出埋真名，根本就系冇真系冇秘密身份， 冇秘密身份，佢哋都唔需要秘密身份，其实系 Ant-Man 咯，唯独系 Ant-Man 同埋蜘蛛仔两个系真系秘密咯，因为佢系新人啊嘛。之后咧，佢真系叫做搞笑咯，搞笑专门，佢同 Ant-Man 系搞笑专门，因为成套戏其实几严肃嘅，冇佢两个话咧少咗个笑位啊，又佢啲烦交嘅一路打一路讲咧，俾翻一大堆咧，冇佢咧就笑好多笑位，呢个系好重要，佢两个用得。 都用得好妙嘅，其實，因為你例如今次佢將Peter Parker 係變翻咗一個高中生嚟嘅啫，即係佢甚至係啱啱升高中嗰種佢14、15歲嗰種僆仔，佢見即係佢見到其他嘅超級英雄嗰陣時嗰啲反應咧係好得意嘅咯，佢出場佢甚至出場嗰陣佢係。即系 trailer 大家见到啦，首先佢系偷咗队长个盾啦，然之后即系将佢即系双手黐住咗啦， 然之後咧，佢下一個畫面咧出嚟咧，佢係向隊長敬禮咯，即係你好搞笑。然之後即係反而係其他嘅 Chapman 同佢，你唔好講咁多嘢啦。如果 我打交時唔應該咁樣唱，我打交時唔應該講咁多嘢。但係好似佢作風，因為佢同佢幾個就係佢冇喐，佢兩個矮人係冇參過所謂嘅大戰㗎，佢兩個都係。 之前嗰啲都冇， 因為矮人劍嗰場其實都唔算話咩大致上嘅破壞啫嘛，去嗰座實驗室破壞啫嘛。 嗰個係佢公司嘅 私人豆腐，係私人內係啊係啊，皮姆博士嘅私人豆腐屋企問題，私人問題嘅啫，呢個係。 係啊，同埋即係點講咧？佢嗰種輕，即係佢即矮人又系嗰种，佢今次个表现，我原本都系谂住佢，即系真系又系打嘅啫。但系佢今次个表现实在太，即系令人喜出望外咯。即系佢搞笑就都，即系我搞笑就系其实佢，但系之前佢 trailer 放出嚟都有，即系有啲微博系搞笑嘅，但系佢估唔到系搞笑之余，佢都系打得嘅咯。 嗱，最好嘢就系佢所谓，我可能会断开两只，我而断开两咩先啊？变大哇，咁都得啊！仲有一隻就一個我有神來之筆就係當去咗嗰個海底監獄啦，佢通年一路逐個行啊嘛，跟住藝人鬧佢啊嘛，你冇笑話佢信唔過啊，跟住又通年一句你邊位啊？啊佢係混飯啊，一係你係唔即係你係真唔識你喎，我笑一下我突然間係好嘢，神來之筆嘅佢幾個位係幾神來之筆，另一個位我覺得神來之筆就係、是、當當隊長拉咗石成村人嗰時候，通年同埋黑寡婦兩個問。好真系当时博士问阿雷神同埋阿浩克嘅，你估雷如果雷神好啊，你搵唔搵到阿浩克同雷神啊？你估佢两个企喺我哋嗰边咩？ 嗯， 即系嗰下系都系当时就系真系因为雷神神嚟噶嘛，你冇可能你接受呢个协议，跟住浩克算啦，佢打只佢变咗身嘅时候，佢冇六亲不认嘅。 佢反而佢就算签咗去， 佢一变咗身都冇意思啊！ 变咗身之后都冇， 即系呢个系佢好跟住就系。我有冇手？我有幫手嘅。我上面揾，我下面揾，跟住揾黑豹同埋阿蜘蛛俠。哇，嗰啲好嘢！佢真係佢啲好，佢係因為始終係迪士尼作品咧，佢唔想拍到太過黑暗嚴肅啊。佢加咗好多啲好會心微笑笑位，即係話阿 Tony 第一次去蜘蛛屋企咁樣，周圍抄嘢咯。哦，你上個都篤，跟住蜘蛛跌咗嚟，啊！但係如果睇唔到眼。我笑碌咗喺度，我话俾你阿姨知啊，嗰下最妙嗰句就系、是、阿姨仲我打，我仲可打，嗱你再打我话俾阿妈知，话俾阿姨知 ，OK 我收工，嗰下又系拍烂手掌咁啊，同埋佢依度后生真系， 佢都发挥咗啲特性嘅，即系发挥咗啲唔同嘅特性嘅，即系例如你 Tony 嗰啲系把口好贱啊，而家就串到啊串，即系串到呢、這个即系 Peter Parker 即系完全冇反 抗，靓做 last 真系阿叔嚟啊，即系。不 ，Uncle Tony 啊嘛，因为之前做佢阿姨嗰个，之前喺1994年同阿罗伯道尼拍嗰套爱情片啊嘛，跟住死阿罗伯道尼喺佢 Facebook 度话咯，喺 Uncle Ben 之前做 Uncle Tony 嘅，佢 ask me 笑碌咗喺。 咁不过其实但系佢又唔系特别后生嘅，其实不过佢啊今次呢、這个因为呢次 Uncle May 咧，佢 系50岁啫啦，最越后生系。 因为咧系一个对，其实对比嚟嘅，同埋但系佢系化妆，其实佢都50岁噶啦。 咁咪我到嚟都50啦，都衰哥。 咁但系因为毕竟之前嗰个 Auntie May 其实第一套 Spider-Man 嗰个 Auntie May 系比较忠于原著多啲嘅。 好老噶嗰、那个吓，真系阿婆嚟啊！咪年纪就翻，因为如果你话真系阿婆嘅话，你搵高中生做主，高中生蜘蛛仔嘅话咧，年纪差太远，就唔系阿姨嘅，就阿嫲噶啦。即系年纪差太大，而家如果你将嗰、那个将阿 G 仔嘅年纪 turn 到17、18岁高中年纪，咁佢阿姨50岁啱唔多咯，呢、這个啱，呢即系咁嘅节奏，咁个比例啱啊嘛。 啱嘅，但系同埋，不过佢都明显就系、是、会轻松一啲啊，因为始终咧你睇翻前面嗰两套咧，那个 Auntie May 其实系苦口苦面咯。而家即系我睇得出佢迪士尼今次嗰套蜘蛛侠系会走一个轻松嘅路线， 好似话冇咗 Uncle Ben 添，定取消咗 Uncle Ben 嘅角色添，冇咗攞便当，好似话相传话冇咗取消角色啊嘛， 可能啦，即系好难讲。 因为我收到风就话取消角色，同埋阿罗伯杜尼话会喺蜘蛛侠入面出现。 系啊，已经签咗噶啦，应该佢 签咗啦。 Iron Man 系会即系变， 即係佢唔拍自己獨立嘅戲，而家變咗不 變 咗係咯客串咯。 因為其實阿羅道尼自己講喎，其實今次美國隊長三就等於之Iron Man 四，因為佢好多嘢其實都 Iron Man 三留翻落嚟咯。好似阿辣椒冇出場咁樣，佢同佢嗌阿交嘛，佢只要講翻就係、是、第三又破壞曬所有盔甲，但係跟住人出嚟我做翻曬所有盔甲，咁佢同我反面咯。 嗯， 即系嗰下又觉得好合情合理喎，要正价，即系咁佢你当咗 Iron Man 三，你将所有盔甲咁打烂就好，又有咩收山啦？你又唔收山，不过又好似佢嘅阿Tony Stark 嗰种作风就系、是、佢有时系一时冲动做咗啲嘢出嚟，跟住自己知衰嘅。有时佢唔经大脑嘅，有时有啲嘢系即系一时冲动或者一时好情咁样做咗嘢出嚟，结果咧收唔到科之后唔知点算咁样。队长就冇队长就好保守咯，相对稳阵。即系呢样嘢就 系 佢两个性冲突就好睇。系，今次佢即每个角色，我觉得好嘢就佢都系每个角色都有，佢都尽可能俾到戏演有气氛，因为加埋十个大佬，每五至六个，十二个咁。 其实呢个情况，我觉得即系 Marvel 真系对于人物处理方面已经系好 炉火纯青， 系啦，即系好纯熟噶啦个技巧。因为上次 Avenger 都系差唔多咁多角色嘅，嗰、那个处理你会觉得即系例如。上一次 Scarlet Witch 嗰啲出嚟，你有 Ultron 啊嗰啲，你會覺得冇唔知，即係個印象係咪會太，即係佢令到即係個觀眾太過冇一個深刻嘅印象咧，好倉促咁樣就純粹認識咗個角色就算咧。但係佢今次正如今次佢嚟 Scarlet Witch 咁，佢都會俾翻一定嘅戲份去。去發揮咯 ，Vision、嗯、即係佢主要嘅戲份就係同佢未來嘅老公Vision。 佢係好嘢喎，佢其實佢因為佢原作裡面咧係由佢兩個夫婦，但係喺戲裡面佢又冇玩到咁明，就隱隱約約有啲暗示俾你。 係，因為今次係 Vision 係接受一個任務去監視 Scarlet Witch， 係軟禁佢啊嘛。 係啊，咁就佢哋之間就掙扎，就一個就要即係離開間屋，一個就 阻止佢嘛， 係啦，阻止佢咁樣 軟禁佢，因為其實雖然話喺電影版本裏面Scarlet Witch 嗰個能力大幅弱化噶啦，但係弱化嘅你都仲係屬於係最危險人物嚟噶嘛，佢因為其實佢即係玩真嘅話，隊長啊 Iron Man 佢唔係佢對手噶，所以佢一定所以佢軟禁佢咯，危險同埋佢係Scorpion 啊事件裏面其中一個頭煙犯。你如果唔軟禁佢嘅話，其實會好多問題。一出咗問題嘅話， 同埋佢係連續出兩次事㗎啦。咁樣講就算今集個初頭都係因為佢咯。即係當然佢係某程度係射咗落佢度嘅，但係你又無可否認係真係 因為 Cosmum 係真係嗰單嘢， 嗰下係由佢 不過其實就是、不過如果應該講有時候諗嘅就係、是，就算係因為 Cosmum 擺唔緊密，就係叫靠害嘅。就算佢唔將送上半空喺地下爆炸死咗仲多人，但問題就係你咁人哋唔會咁諗噶嘛，始終你都係喺個情況下，你喺一升得唔夠高嗰陣嘅話，即係如果升到上半空，即係佢升到十樓炸成座大廈，咁冇嘅喎，依樣嘢真係，即係所以佢Tony 係咁遠咁，佢有佢道理，但係咁你當時另一樣諗法啦，同埋始終你真係佢係又係唔信政信政府嗰批人嚟噶嘛，佢始終都係。 呢、這個係承繼翻佢 Age of Ultron 嗰時嘅角色咯，佢個性格咯， 同埋佢同埋佢會加復仇者，其實好大原因係鷹眼叫佢加噶嘛，咁鷹眼叫佢過嚟，咁佢好順利形象就係、是、咁鷹眼叫我加入復仇者，而家鷹眼叫我幫隊長，咁我幫隊長，即係其實佢幾適合佢作風嘅，佢唔係為咗某個特別嘅理由加復仇者，而純粹就因為當時我只有做呢件事，好啦，咁我冇地方去咁啊，加復仇者咯，咁而家有人需要我，如果人係另外一個，咁我跟住佢咯。佢會係比較想冇主見嗰批嚟嘅，佢偏向係，佢有啲似佢鷹眼就純粹就係佢同隊長即係私人交情，一對即係喺人一個陣容就阿Tony即冇乜人望咯，隊長一陣俾一呼所有人都走喺佢嗰邊。 酷啱係因為佢第一集Avenger 第一集嗰時都係隊長救咗佢嘅， 係啊， 嗰、那個即係冇即係復仇者第二集就係鷹眼就救咗 Scarlet Witch 嘛。但就救唔到 Quicksilver 啦，咁樣其實一路即係你會睇到 Marvel 嗰種嗰、那個故事咧，你獨立睇你又唔會覺得好突嘅，但係如果你連埋之後咧，你會覺得佢個人物係一路咁成長落嚟。 佢一定連埋 嘅 要。 係啦，就算即係無論佢呢個角色有冇獨立嘅電影嘅 title 都好，佢都係有嗰、那個承繼落嚟，嗰、那個性即係性格嘅承繼。 一路成全埋你係獨立睇你會好多嘢，你會冇咁 feel 咁明顯，但係一路睇落嚟，一續集嚟話今集咁佢 Patty 對卡莉探完嗰段感情啦、 跟就喺桑利嗰表情啊，跟住阿 Tony 由第一集一路去演化佢点解会答应签约协定嘅嗰啲性格，因为喺睇翻一路沿住睇落去，你先明白佢个过程嗰个演化出嚟嘅。 系因为就算如果 Tony 咧系原本可能你去到第二集嗰阵时，佢都唔嗰、那个佢嗰个心理状态咧，佢都唔应该唔会签呢啲嘢，因为佢嗰时如日即系点讲如日方中啦，你可以讲啊，即系虽然佢有接受咗一啲挫折啦，但系佢。唔会，即系佢唔会相信你政府嘅，佢以即系以佢嗰种商人嘅性格。 同埋就系当佢有个有妈妈话俾佢仔，即系做系 Scofia 做义工死咗，对佢讲呢样呢种系其实对会系 Tony 系佢系会比要更加有 feel 嘅，即系对呢种事咧，佢比起话死嘅播啲片即系佢冇 feel， 但系有个阿妈话即系佢死咗咧，佢良心好容易受砸，佢良心系会受打受伤害嘅。 因为同佢 直接反映啊嘛， 同佢父母嗰段系有啲即系互相即系点讲，即系呼应翻。 系咯，佢呼应翻佢父母嘛，因为佢得，因为佢就系佢父母就咁死咗，佢咁样就系佢会当时就系啱啱先佢讲完佢佢见唔到佢父母，因而话俾佢佢阿妈有个仔死咗，即系佢会系更加 hurt 嘅。所以 Tony 主张签呢样嘢，除咗话即系所谓叫关公灾难之外，其实佢自己本身系佢希望就系良心好过啲，希望有啲嘢叫。被人绑住嘢，等自己个良心会好过啲。但系队长唔会，但系呢样嘢队长唔可能接受噶嘛。另一样就系、冬兵，其实真系呢个动得好。冬兵就系，因为如果冇冬兵嘅话咧，头先讲啦，Scofia 协定咧，其实对复仇者讲意义不大。即系如果系佢唔听嘅话，其实联合国吹佢唔涨嘅。但系因为有冬兵好啦，纯粹私人嘻嘻嘻三个关系咧，就成个剧本就好睇好多，就系、是、私人恩怨都变咗。 系佢系初头就系变咗系私人感情同埋公事系喺度互相交叉咁样去、去到公事佢即变即嗰、那个协定嗰度佢唔即队长坚持唔签冇弯转啦，之后佢再将成件事扭转咗去私人感情嗰方面咯、因为最后点解Tony 去到嗰个监狱嗰度猎鹰肯话俾佢听，队长同埋Winter Soldier 去咗边咧，系因为佢觉得哦呢件事其实已经告一段落噶啦。咁你如果用翻个朋友嘅交情话咧，即系朋友嘅 身份去 嘅身份嘅话咧，咁佢系觉得喂、你系你会帮队长嘅，咁我系可以话即系可以俾啲情报你啦。但系你殊不知佢去到就系啦，一个大扭转就变翻即系变翻。即 系变 翻打交手， 因为当时当时其实Tony 同Falcon 讲嘛，话我相信队长讲嘅，系因为个大阴谋。跟住因为 Tony 系唔会呃佢啊嘛，相信啦。即系虽然成日又追，即系成日口花花，但系喺方面佢相信Tony 讲嘢噶嘛。我希望你以朋友去，你去救队长。 系啦，咁而且佢觉得已经即系佢好似揾到真凶啦咁样，其实似。个意义就系在于你系揾，即系你系放 Tony 去帮队长捉到个真凶。你即系嗰件事，即系个猎鹰系希望捉到司徒之后就平，即系完全系和平解决噶啦。不过最后 估唔到 事与愿违啦， 估唔到爆咗件咁，因为。杀父仇人呢样嘢就好大件事啊！一去到杀父仇人真系，大家好接受就系冇讲我杀父仇人，你冇唔报父母之仇喎呢样嘢。即同埋黑炮又用得好就系，佢最初为咗报父母之仇啊嘛，后来见到斯莫搞成咁嘅样之后，佢就去捉咗斯莫就唔俾佢自杀。即系佢会觉得就系睇见斯莫为咗报仇不择手段，佢反省就系自己系咪应该咁样，好似佢咁样。即系讲完佢最后系，我觉得系咁样嘅。佢就佢同阿斯莫，佢用阿黑豹同斯莫望住佢三个护节大出手嗰段咧，我觉得佢就想咁样嘅就系佢阻阿黑豹阻止佢自杀啊嘛，阻止阿斯莫。 因为我最初睇我觉得好似有啲古怪嘅，因为佢黑豹最后就跟到西伯利亚咧，但系就佢就最后打交场咧系完全匿埋咗嘅，即系完全冇插手Tony 同埋 Cap 之间嗰、那个打斗嘅。但系最后佢个解释令到我某程度上信，即系都信服咗，就系我佢失意，而且佢即系而且即系今集嘅电影之后，佢就承继咗国王嘅皇位啊嘛。其实某程度上，佢考虑翻个大局，你都会觉得佢系即系佢个心理变化系合理嘅咯。 同埋一样就系佢唔睇见阿斯莫嗰种不择手段，佢唔想变成佢咁样啊。即系有时你见到一个更加疯狂嘅人嘅话咧，你反而就系。当时你 同埋當時阿東尼想當時已經同阿東兵打出手，你講真，你入去都冇意思。 而且 Marvel 最更加高手嘅地方就係你睇埋彩蛋之後，你就覺得佢個講法係合情合理咯，即係你覺得黑豹，佢覺得佢係真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蠻不講咧，唔同佢即係唔似佢初初。追捕即係 Winter Soldier 嗰陣時嗰個變嗰個人，而咧重新認識翻呢個，而令你甚至令你更加期待佢後面嗰套獨立電影添。 佢嘅嗱，差唔多時間差唔多啦。佢而家今年Marvel 另一套大作就係11月嘅 Doctor Strange， 係啦 ，Doctor Strange 呢個又期待，因為終於脱離咗超能力同埋科技，又去咗奇幻世界啦。 係。 跟住下年就係邊度？下年好似係黑豹同埋 下年黑豹同雷神。 雷神都係年尾嘅。我年中有一套佢街市，佢街市年中有一套嘅，因為佢一年兩套噶嘛。跟住零八年就係 一百隻燕 子，一矮人啊咁樣啦。即係因為好似係下年雷神，年尾雷神。 因為佢初頭佢係佢褪咗嘅，佢原本係年應該係年中，但係佢後面就褪咗年尾。 係褪咗，因為佢而家其實佢而家睇住嚟食。當你發 現如果下年17年就係加啲人 Galaxy， 係啦，依套就一就一般評價，一般 OK 唔錯啦。 算係刀仔鋸大樹㗎啦。 OK 唔錯咯，我自己嗰句，因為同埋佢亦都希望用銀河守衛隊嚟將阿薩洛斯再拉出嚟。再做晒，因為佢喺因為最後一次佢出場就喺街市裏面出啊嘛，索斯係咁上面攞台再逃一台勢啦，即係做幫佢宣傳啦，跟住就眾神諸神黃昏啦。佢幾好嘢噶，佢真係巧妙地將好黑畫星啊，眾神黃昏係搓埋一齊喎。佢嗰個好嘢喎，其實本而家，因為佢其實今次又係嘅，佢將幾個啲有啲啃啊咩咧，巧妙地混埋就係將絲木混入去啊，混入內戰裏面，冬兵啊，或者啲即係佢將啲劇本，佢唔多，佢唔係稍為叫做你明嘅就明，唔明就唔覺嘢嘅，就唔似就唔會太貪心，好似即係我講啦，一開頭講 BVS 咁樣，大佬都雖然係。超人之死是一个好大人物，你唔好将超人之死摆嗰度啊，大佬！太贪心啦，将超人之死本身就已经系一个大 event 嚟噶。你超人对蝙蝠已经系一个 event 啦，你最后你两三个钟头嘅两个半，你两个钟头做超人对蝙蝠，即系剩翻个钟头做超人之死，我大佬你唔系咁样而家塞落去啊嘛？所以佢再话拍四个钟，不如上嚟五个钟拍两集好过啦。 咁都即系讲到 BVS 时候都系你。大家唔會覺得即係你見到超人之死係有一個即係驚喜喺度咯？你今次係個探索失敗嘅真係。 失敗啊！好啦，咁大咁月後差唔多啦，咁下一次咧就應該係月尾嘅天啟啦。 啊，月中 啊，月中啊，十九號，十七號，總之就係天啟啦。依套啊，如果到時睇完先再講呢套嘢。好啦，咁今個禮拜我就到此為止，下個禮拜再見，拜拜。